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大城小事节目，我是主持人贺林。 大家好，我是季彤。 周三好啊。今天节目的最开始先说两件事情啊，敲小黑板比较重要的事情啊。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因为技术系统改造啊，7月29号，也就是明天的上午9点到12点临时停机。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通过调频94.5兆赫或者是听听 FM 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节目。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 哎，这件事呢是关乎咱们整个新闻广播的。那下边这件事是关乎于咱们 大城小事。 咱们大城小事节目呀要搞聚会啦， 太好了。就是大家是不是期盼已久， 是要在京郊的一家高品质民宿举办一场听友见面会的活动。这也是咱们北京市唯一一家的乡村遗产酒店啊，这个李凯给联系的，估计是 真不错哈。 据说这儿接待过好多名人啊，像什么郎朗啊、张国立导演呀、陈凯歌导演呀等等。 就是他们在那个真人秀的那个大概是像旅行一样的那个节目里面去过这儿。 对，那大家呢在民宿里头可以欣赏长城美景，夜晚眺望星空，品自助烧烤美食，和大厨学做菜。请哪个大厨？不会李凯亲自去下厨去吧？ 他称得上大厨吗？他是帮厨。 对，他是个小厨，别捣乱就行哈。另外呢，还可以体验冰淇淋制作，还有冥想、按摩、放松等等一些活动等待着大家， 太舒适了， 还是挺诱人的啊！到时候这个李凯和美哲也会在现场和朋友们一起交流互动。如果朋友们感兴趣，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在后台回复“入群”两个字，添加微信了解详情。那已经入了群的朋友，是不是直接就可以这个去提问了？ 对对，如何参与啊？就可以他们在群里面会告诉大家 的。是 的。 近期呢我们也会在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微信公众号发布详细的日程安排，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听众见面会。 是的，见不见李凯无所谓啊，见一见就是大家这个非常喜欢的小美哈，然后主要是去感受一下这些冥想放松啊、自助烧烤啊、做冰淇淋等等的这些有趣的活动。 就主要是还是想跟大家一起来这个享受这个夏天吧。 对，刚才相望江湖说了祝88活动顺利进行。 88活动 是提前已经进群的朋友啊对这个活动已经有个了解了。就像刚才季彤说到的啊，大家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不是听听 FM, 是微信的这个公众号的。 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 回复入群两个。首先呢会有工作人员把您加到这个群里，然后关于活动的具体事宜就可以在群里提问啊，或者有一些相关的公告。 是的，今天我们有一个互动的话题，就是说说你见到的最美的地方。有朋友已经上图了啊，我正想在这儿解释，因为咱们那个话题里边不可能写很多的字儿， 对， 就是大家可以通过您的图来说明一切。 对，今天两个方法，一个是就是直接上图，让大家自行感受， 也可以作文啊。 对，就是特别考验您的这个叙事功底的，在有限的字数限制内啊，尽量的把您心中的美景啊，通过文字的方式表达出来。 按上学的时候，这个文体应该叫说明文， 说明文、 或者散文也可以， 对 吧？ 那个起码800字起呢，咱们这也不知道限制多少字啊， 80就行。 其实咱们是北京身边就有很多很多美景，无论是这个原来啊，很久以前这个民间约定俗成的，还有这个官方 给出的，像燕京八景啊，还有说燕京小八景， 这个燕京八景呢是乾隆皇帝这个叫预定，他这个有写字的这喜好， 是不是？ 走到哪儿都喜欢，给这儿，这儿不错，景色不错，我给他起一名，然后提字儿哈，然后刻一个碑，这个就是咱们所说的燕京八景，它的这个来历。这个小八景呢是后边啊，就到了这个大家这个都有这么一说嘛，就是就都这个民间也有人也有这样的爱好，就说这地儿也不错，也给他起一名吧。但是呢他不是那个乾隆定的那个八个地方， 民间的八景。 对，所以呢也给凑了八个，就叫小八景。 咱们今天说说其中之一啊。站在后海的银锭桥上，大家大概我一说这个你就知道说哪一处了。 银锭关山。 对，您凭栏西望的话，远处蜿蜒的西山山脊会一览无余，这就是著名的燕京小八景之一的银锭关山了。时隔37年，这景观侍廊终于被打通，一扫视线中的遮挡，恢复清晰完整。就被谁遮了呢？其实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家医院啊。在打通之前，这一个景致曾经被一座11层的高楼遮挡了部分的山脊线。银锭关山呢就有了一些缺憾了。景观侍廊中的高楼正是积水潭医院的新北楼。这个楼是位于该院的新街口院区，1984年建成啊，地下1层，地上11层， 挺高的。 对，有这么好几十年的历史了啊。 在当时啊，这是一栋这个高层建筑。 11层搁现在确实不怎么高，但是还是遮挡了视野。所以呢，为了恢复银锭关山景观侍廊，积水潭医院新北楼拆除工程随即实施了。接到任务之后，北京城建集团新北楼拆除工程项目经理秦志良第一时间就来到银锭桥，拍下了银锭关山的资料图片。景观侍廊中被高楼遮挡的山脊部分，秦志良还用红框特意标了出来。他说这栋楼啊盖得比院区其他楼都高，站在银锭桥上看确实有点碍眼， 就挡住了这个视线。 对，这个楼宇拆除最简单的方法呢是直接上那种大型挖掘机， 拿那大铁球剁， 大机械臂咔给它这样拦腰斩断似的啊。那种10几米长的大长臂一开呢，咔嚓好几层楼就拆掉了。这是理想的状态，简单的方法。但是呢，很多这个专业人士经过了前期的勘探和论证，这样的方式并不适合这个楼龄近40年的预制板结构的新北楼。那项目组呢最后就改变了方案，决定采用从上到下人工机械相结合逐层拆除的这种相对来说有点笨的办法。 这个也是最保险的 办法，保险一点。十一层楼足足拆了50多天，比咱们刚才说那种破坏式的拆法肯定是要慢很多啊，比大型挖掘机拆除所用时间增加了一倍呢。 但是呢，它对于周围环境的影响和这个安全性那就提高了。 是的，每拆一层，刚才说的这个项目经理秦志良就和同事们到银锭桥上举目希望，密切关注景观侍廊的恢复情况。渐渐的视野中的遮挡就越来越少了，连绵的西山山脉逐渐在视野当中变得完整又清晰了。7月22号的时候工程基本完成，拆除面积超过10000平方米，自此银锭关山景观侍廊畅通无阻，从后海一眼就能看到连绵的西山。看着手机里10几张前后对比照片啊，秦志良和同事们开心的笑了，说从这里眺望西山原来这么美。那古人都已经定下了这个这燕京小八景啊，那都不是吹的，当然是很美了。 是这样，就是也是当然这几年呀，咱们这经过一系列的整治，咱们空气也好啊，环境也好，所以这个景观呢就在更多的时间里可以出现在我们的视线当中。 对， 这个你要赶上说前些年那个是吧污染比较厉害的时候，你这一年到头你可能也看不见西边的 山，就是你没那个楼挡着你可能也看不见。 对，现在呢这个有了好的环境了，我们的这个景色它也突出出来了。而且就是将来你看这个不管是外国友人也好，还是国内其他省份的朋友也好，来到后海这个地方往银锭桥上这么一站，我的天哪，我看见了啊，银锭关山。 人，懂得还挺多。这、 哎、对，积水潭医院哭了，这拆了个楼，还得想办法啊。这个怎么在什么地方来，恢复这个医院的这个接待的能力？ 是， 啊、所以这后续还有好多的工作。 估计这样的话得盖一个，就是层数没那么多，但是、横向占地面积是不是就得大点？它得摊开一点啊， 哎、是吧？ 还得再找一个 或者地下多一点 啊？对对对， 这个再想办法吧。 哎、总会有办法的。 是的， 嗯，朋友们，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啊，说这个银锭关山这个景儿， 是 就想起了咱们身边有好多美景。 您出去玩的时候，肯定也照了好多的美景。 嗯，欢迎大家对给我们分享啊，美景的照片以及您对这个美景的描述、看看这个语言描述出来的美景能不能让大家唤起一些共鸣呢？ 没错。哎呀，这几天啊，除了您可以上银锭桥那儿看看这个景色以外啊，今天这个天气、差不多啊，这个因为它是阴天嘛，它不是说有这个太大的雾什么的，应该可以看得清楚。那么再有更加的这个被大家关注的热点呢，就是奥运会了。 哎呀，真的是、 咱们的这个运动健儿在奥运会上得了金牌呢，那真的是就是大家看了以后都特别的高兴，尤其是咱们北京走出去的运动员，那要是拿了冠军是吧，作为咱们北京人那肯定是特别的骄傲。那这个北京时间的7月27号14点啊、就是在东京奥运会跳水项目女子双人十米台的决赛当中，由东城区少年业余体校输送的跳水运动员张佳琪和他的搭档陈玉溪表现得非常的完美，跳出了 363.78 分的好成绩，以领先第二名美国队 52.98 分的绝对优势勇夺金牌。我记得就看那个视频的时候、底下有评价啊，说这个说我跟你说下饺子那个水花啊都比他们俩入水那水花大。 对，就他们俩动作出奇的一致，像一个人一样， 是是是， 尤其是从侧面看的时候。 简直就是进那个水的那一刹那就跟一个冰棍呲溜钻进去的感觉一样。 对，那个感觉是。 哎，这可以说是咱们北京选手在东京奥运会赛场获得的第一枚金牌。这是张佳琪第一次参加奥运会，这枚金牌是他拿到的第一枚奥运金牌，相信以后可能还会有啊。那当天呢，张佳琪的家里头，父亲张传生和母亲肖英杰早早的就坐在电视机前面了，等待着看着自己孩子出场。决赛当中第一跳，俩小姑娘表演是堪称完美，父母都激动的站起来鼓掌。那伴随着每一跳的进行，父母都会全神贯注的关注着比赛的画面，每一跳都很完美。最后得了冠军以后，父母还兴奋使劲的喊冠军啦冠军啦，甚至流下了热泪。哎，为什么啊？他们发自心底的说了一句话，说所有的苦都没白吃，值了。咱们知道练跳水是很辛苦的， 对啊，从娃娃抓起很小就开始练了、 哎、你看那个练跳水那个好多那个运动员啊，他在练的时候，或甚至有的人在参加比赛的时候啊，那腿上胳膊上什么肩上还都打着那个绷带， 对， 哎，那都是 伤病 了。对，十米的高台啊、 嗯、 我跟你说，就是作为咱们普通人来讲，你站在那上头，你甭说跳，你站在那上头，你那腿 都 伸直了，我就服你啊，反正我不行。 就是原来郭晶晶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他们其实为了保持平衡，就是很多的要素告诉他，就是入水的时候是要睁着眼的， 哎， 尤其是十米跳台这么高的高度下去，你睁着眼，水压对你的眼睛损伤是很大的，所以很多跳水运动员他职业生涯如果特别长的话，视力都会受到影响 、而且咱们游泳的时候，你要是敢往这水里跳，都有过拍着的时候啊、那个经历，你这从游泳池边往游泳池里跳，那连半米高都没有，那从十米的高台上跳下来，稍微有点失误的话，那水拍一下子呀，啊，反正我记着有什么专家论证过，从多少米多少米的那个高度掉下来，掉到水面上，就相当于你从掉在那个水泥地上是一样的效果， 哦，就是也是会摔到的、啊。 哎，对，所以它还有一定的风险，一定的危险性。 真是， 要是训练出来又成为世界级的冠军，那么奥运会的比赛那就相当于世界冠军嘛？ 没错， 那这是非常的不容易的。 在刚刚成为世界冠军的那一晚，张佳琪最想要的居然是一个更漂亮一点的芭比娃娃，这标准的一个小朋友的思维， 小女孩。 哎，对，他说了，说我最喜欢那个芭比娃娃了，平时没事的时候就和他们玩，已经有了很多的娃娃，可是还想要。不开心的时候呢，可以和他们说说话，做做伴。说我还很想吃小龙虾，哎，可是我不能吃，我得克制啊，因为跳水运动员嘛，还得保持身材。但是偶尔吃一两只，我觉得也没事儿吧。哎，那么说。他有他的道理啊，说这作为运动员咱不能乱吃东西啊，这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吃完了以后他可能有一些因素他会影响。那第二呢也是要控制好体重啊。 确实是。 对，确实像我和李凯这样的胖子吧，跳下去肯定就不行啊。 哎呀，这是就容易把自己摔着啊。这小姑娘接受采访的时候我看了，真的特别招人喜欢。 是吧， 一个是你觉得就是他这么小，确实好像在十五六岁的年纪，然后尤其是他想要的礼物还是像芭比娃娃这种小小的小姑娘喜欢玩的。 是 的。那同时呢，他的言语当中又透出来非常非常强的自信。那个记者采访他说，你这次蝉联应该是非常不容易的吧？就他可能也没多想，他就。就很呆萌的说应该是吧， 反正我就跳下去了，跳下去就 得冠军了， 就一副有点凡尔赛。然后那个主持人说那个有没有想要蝉联更多届，他就说那就能蝉联几届就蝉联几届吧， 你就算吧。啊，我印象当中有一位俄罗斯的体操运动员，人家参加了八届奥运会， 丘索维金娜是不是？ 哎， 因为了孩子参加比赛的妈妈。 你就算吧，四年一届，四八三十二啊，这个大半辈子全都在奥运会当中度过了， 是是 是非常难得的经历。 没错，加油！ 哎，对，加油加油！无论是小姑娘还是小伙子们， 对 对，咱们的北京孩子的骄傲。 这几天我看到又发预警了，说明天。后天咱们北京也要降雨啊，几天暴雨台风天气持续啊，大家会关注一个问题，除了雨本身啊给咱们带来的出行不便等等，农产品生长运输呢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新发地市场的蔬菜价格也出现了小幅的波动上涨，尽管价格环比有所上涨，但是整体上仍然还是低于去年同期的。北京市场蔬菜价格啊不会出现太大的波动，咱们那个买菜做饭嘛，想想这菜价别涨太多，是不是？ 哎，对。 近期价格上涨的蔬菜呢，主要是鲜嫩蔬菜。咱看看啊，比如说香菜、茴香、油麦菜、小菠菜、小白菜等这些小品种的蔬菜，在高温多雨的环境下呢，鲜嫩的蔬菜容易出现烂根儿啊、烂叶啊、烂芯儿的现象。降雨频繁呢，也会影响采收，使得市场上蔬菜的上市量出现波动，价格也同步波动的比较频繁。再加上其他地方受灾啊，北菜南运的规模加大，南方多地的采购商云集北方冷凉地区，大量采购蔬菜运往灾区，供需量发生了变化，使得产地价格上涨。尽管价格环比有所上涨啊，像我们刚才说的，但整体上呢是低于去年同期的，而且今年夏季蔬菜的种植面积比去年同期扩大了，使得今年夏季蔬菜供应的总体形势明显好于去年同期。现阶段的蔬菜供应主要是来自像河北地区啊、内蒙古地区、宁夏、甘肃地区以及东三省，咱们北京市场的蔬菜价格不会出现大的波动， 就 是说小波动不断，但是大的不太会有啊。 可以放心啊，那个可能今天卖八块五，明天卖八块六，但是绝对不会卖到十块钱以上。 是 大概我这么举个例子 啊。昨天的时候呢，说完菜啊，再说猪肉价格，平均价格是18.5每公斤。 哎， 整体上看啊，短时间内肉价仍然呈现这个调整的态势。并且很有可能会在波动中缓慢下行，还可能会便宜点呢。 哎，咱们有这个强大的运输和这个物流体系，哎，而且呢，咱们有着全国一盘棋的这样的这个很好的机制，所以大家尽可放心。 哎，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问问您看过最美的景色是哪里呢？ 是，开始有朋友上图了啊，那个哥大爷说，我觉得是杜甫草堂。 哦， 这个他照的这一幅这个照片呢是。一个假山上边下来有一个小瀑布，这个就是在这一个小的景致当中，哎，把它做得这么完美，就这个山，它虽然是一个那个用那个太湖石堆出来的假山，但是呢，你从它这个表面的植被 还有这个水流，包括石头的那种被冲刷的那个状态，以及山脚下它做出来那个小小的水潭的这个小品 啊， 就感觉如果说你要是缩把自己也缩小了的话，你站在那儿你就觉得它就是一个非常自然的那种非常壮观的一个美景， 就是见微知著嘛。你通过这一处小小的景观，你就会觉得这个地方整个的园林的布置是非常考究的， 没错， 很有艺术感的啊。 就是那一角这么一个小景，可以反映出整个的这个景区它的一种风格。 哎，刚才看到有个朋友说心里美啊，看哪儿都是美景。其实呢， 对对对， 今天这个话题呢，我当时想的时候，我就觉得呢，不仅仅局限于比如说我们说自然风光啊，或者是人文景观啊，或者哪怕是高楼林立的城市当中的一些美好的景色， 是吧？ 其实就是你哪怕你觉得有人的一个善举，比如说这次在多个城市遭遇到特大暴雨，出现了这个内涝的情况下，涌现出了那么多，就是我们在网上看到图片也好，视频也好，这种互帮互助的这样一些感人的故事，我真的都觉得虽然很心酸啊，但是那真的都是非常难得的美景，让我们看到了人性之美啊， 特别受感动啊。 是的，是的。 这个咱们的用户9290EK， 他说我觉得九寨沟很美 啊， 这是著名的风景区， 真的是。九寨沟，我觉得哪怕这个季节去，就是你往那个 不容易进去 植物多的地方去，你都不晒，是不是？ 对 对， 对， 确实不太容易进去啊。 夏天这个雨大雨季的时候啊，还是要这个注意，也要看景区的通知。 是的，是的。张伯荣发的，这应该就是 CBD 的，你看那个中国尊这么高的楼， 哎呦，这个。蓝天白云， 对，尤其是这个蓝天白云它映衬到这些玻璃幕墙上的时候啊，你就觉得就是这种呼应好像蓝天变得更广了， 是吧？ 然后这个楼是长在天上的一样啊， 它是在那个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在街边啊，就在那个楼附近这么仰拍的。 对， 你这是下午刚拍的嘛，反正我们现在也坐着也能看见那个差不多那个角度啊，当然看不到您的这个看到的这个景致。 对，它这天好像更蓝一些， 但是那个时候对天空更清澈一些。 有时候咱们在玻璃幕墙上会觉得它冲着方向不合适的话，有点光污染啊。 啊，对，它 太阳一照，对对对，其实这时候像他拍的这个时候，就是刚刚好啊，跟周围的天空融为一体。 没错啊，这个回哥7906，他说我觉得我见到过的最美的景色是黄山。 哦，黄山，自然风光比较美。 哎，是那么个说法的，说五月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月。 哦，是吗？ 我没记错吧？如果没记错的话啊，因为就是形容它 特别美 ，特别美。哎，对。 张小辉说，我手机里拍的最多的美景，首选北海公园。 哦，常去哈，北海公园当然美了。被燕京八景之一的琼岛 春阴 就在这个北海公园啊。 我感觉人家配色特别好，尤其夏天的时候，你看遇上蓝天的时候，蓝天白云，然后下面有个白色的塔， 是， 然后又有这个绿色的树，还有一湖碧水啊。 哎，你看人家给取景的角度，我觉得真的就是你会照和不会照它就是不一样，它把那个整个这个蓝天给留出来的这个比例吧， 哦， 这个大概我觉得应该到2/3还强， 对对对， 哎，就正好那个时候那一时刻天空的那个白云呢，它是就跟那顺了丝儿似的， 顺了丝儿，特别生动， 啊，对对，再衬上远处的那个角度，衬着那个白塔，真的是太漂亮了，玉兰花说，我喜欢北京西客站那边那个莲花池公园啊， 哦， 我觉得那儿是非常美的， 确实像您说的，就是景好看呢，也得会拍，有时候你眼睛哇，你觉得太好看了，拍下来就不是那么个事儿。想分享给别人的时候呢，别人说这什么呀，就分享不了你此刻的喜悦啊。 对对对对对，你拍的哪儿啊？我觉得敢往这儿发图的人，都是对自己拍照技术比较自信的朋友。 对，永远的春天说，见过景色最美的地方，新的首钢大桥。这种美呢，不同于刚才那朋友们发的，比如说，自然风光的美，或者是像这个北海公园的那个美感啊，它是这种现代化建筑的，怎么说呢，你看它是采用了弧形， 对， 咱们不是说弧形拱形，一个是它比较的坚固，再一个可能满足了我们心里的 某种什么呢，就是弥补了心里的某种缺憾它这个形状让我们觉得非常治愈， 是吧？它是在这个角度，因为桥很大，你不可能除非说航拍或者怎么样，你站到一个更高的地方去。 嗯， 这个照片我觉得拍的之所以好，就是因为它站在桥面上， 对， 实际上就只是利用了自己的身高啊，但是呢它通过这个方式，它把这个就是这个桥两边的那个路灯的那个灯杆，它全都给收进去了。 对对对， 这就能够通过这个灯杆，你看着它，你就能体现出这个桥它有多长， 就是有个延伸感，是 不 是？ 哎，对，特别好。我觉得这是高手，还高手。宋彦军这张是，我觉得这是飞机航拍嘛，这是一片大雪山，你这是喜马拉雅山呢？还是那个这个叫什么，这个就是欧洲那边是吧， 什么瑞士那边， 哎，对，这种感觉是吧，这个太纯净了，这感觉 就是哪怕我想想去到这种地方缺氧， 是是是， 都愿意去 没错。 这个燕林发的是波浪鼓啊，不是那个咚咚咚响的波浪鼓啊， 哦， 应该说的是就是陕西的那个有一个旅游风景区，靖边县的一个风景区。比如说咱们有的朋友经常说去那个美国去看什么羚羊谷，都不用去到那儿，其实这儿的这个地质地貌跟那边是非常非常相似的，我们的身边啊，我们的那个国家的范围当中就有着这样的美景。 它这个属于应该那个喀斯特的那种 是吧， 对，地貌，然后它那个这个冲刷下来的这个还带弧度哈，然后那个阳光从上面照下来，这么一拍还带出了七彩的感觉， 这个像电脑桌面似的啊，像手机桌面，因为它是竖屏的， 而且它那是不是好多绿色，就是边上那个生长的那苔藓啊什么之类的， 挺好看， 对，非常的漂亮。 然后永远的春天啊，这发的是故宫博物院北门东北角角楼。 哦，哎，这个角度非常的受摄影爱好者的青睐啊，好多人在这儿拍摄，而且他们拍这张照片的时候是赶成了，正好那个云层也是特别有特色的， 像天上的几条彩带似的，不是彩带，应该 是 丝带， 都是像丝带一样，从远端一直延伸过来，再加上那个角楼和筒子河是非常漂亮。哎，有朋友上九寨沟的图了，这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秋天拍的，就是。还不是特别特别晚的那个晚秋， 就是层林尽染的感觉，不是都是绿树啊， 红色、黄色、绿色、浅的绿色，还有深一些的绿色，这个水的这种水映着天的这种蓝色，还有远处山的在雾气当中萦绕的也是那种蓝色啊， 好看好看。 对，近处的松林它还留了一些暗部，就是发墨绿特别深，近乎于有点发黑的那种，我觉得显得特别幽深的那个感觉， 明暗对比，然后还有这个就是 色彩的 对 比 啊， 了不起了不起。 老宋发的这个应该也是他跟家人的合影，应该也是在新的首钢大桥， 大桥上， 对，这跟刚才那个取景不一样，他是在大桥上了啊， 对对对，它是夜景，然后还带着那个彩灯， 对，看到这个刚才远远的看的那个有半弧形的这样一个应该 是 支撑 的 一个结构， 对对对， 很好看啊， 太漂亮了。然后永远的春天啊，他说我这个拍的是密云区古北水镇的夜景啊，古北水镇咱们大家都知道， 也好看也好看， 对，这古北水镇夜景，这是站在某一个角度拍的，然后他带这个水面的倒影和这个正的这个景色，这大概是这么一个对称的感觉， 哦， 是吧，这个稍微处理了吗？如果没处理的话，一拍出来就是这样， 真是会拍， 这是大神级的这个拍摄，啊。 你看，如果没有右下角这个伸出来的前景这几根树枝的话， 哎， 你可能是觉得它是处理过的。 对， 但这样看，哎，浑然天成， 是吧？他特意，我觉得特别巧妙的就是特意留出来这几个树叶，让你看出来它的这个拍摄的这个位置，让你区分出来，哦，这个是很真实的。 好嘛，今天不仅看了这么多美景，还挖掘出了 摄影技术， 对，我们朋友当中这么多这个摄影达人啊，其实挺好的，就是咱们在聊天室当中分享一下这些美景，在当前就是疫情又有一点让我们好像有那么点小紧张的时候呢，可能有的朋友暂停了一些这个出行的计划， 对， 我们在聊天室当中也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嘛， 就在咱们这个身边哈，其实就有很多的美景，拍拍照啊，这个看一看 这个风景，然后这个出去甚至说跳跳广场舞什么的、 啊、 是吧， 对， 做一些有益身心的活动。但是啊，下边这事儿就咱千万别干。 怎么了呢、 啊、如果看见有人干，您也可以像这个故事里边的王女士一样啊，然后去举报他们。近日呢，市民王女士来到了朝外大街派出所，说啊，警察同志，我要报案。警察同志说，怎么了？说前几天呀，我走在那个大街的边上、碰见了一对中年男女，这女的呢上来就拦着我说，哎，我跟您介绍一下，我旁边这位啊，这位先生就是一位大师啊，鼎鼎有名的大师啊。大师能干嘛呢？能给人算命，能叫人逢凶化吉。哎，还没等王女士开口，这个所谓的大师啊就故作神秘啊，就上来就说，哎呀，这位女士啊，看你的面相，近来好像可能啊，大概也许保不齐啊，会碰见一些麻烦事儿， 演上了， 还会殃及家人。 哦， 你说谁听见这话，谁心里不咯噔一下？哎，王女士也是一下就被他给就给镇乎住了，就那意思、说那怎么办呢？说我们家那万一要影响到家人呢，怎么能保家人平安呢？ 哎，也是用了一个很常见的方法。 哎、对，这个所谓的大师就回答了。不难不难，这个破财免灾就可以了。而且呢，你这个财呀、破得越多，哎，就说明你呢越有诚意，就能得到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的保佑啊。 说到这儿还信呢、 哎呀，但这王女士当时我觉得可能也是被忽悠住了吧，她就信以为真了，当场给这大师转了700块钱的叫做化煞费啊。 哦嘛， 事后啊，这个经人开导，王女士一回想这过程，还想呢，哎，这事儿不对呀、你说我给了大师700块钱，他们拿着就走了，他屁事儿也没给我办呢，那我怎么我就逢凶化吉了呢？ 是不是得给开个发票？ 哎呀，这么一琢磨就恍然大悟了，原来自己被骗了。 哎， 所以哎，这王女士就去报了案了。那结果几天啊、没想到几天之后啊，王女士在街上就再次遇到了这两个骗子啊，对，所以呢就果断的来报案了， 冤家路窄。 哎，可惜的是啊，当民警赶到现场的时候呢，这俩骗子呢早已经这闻风而逃，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经过认真的梳理，民警发现还有几起警情，受害人描述的诈骗话术以及骗子的形象跟王女士所说的差不多。哎，就推测应该是同一伙人干的啊。那个两名骗子分工明确，一个人呢拦着这些这个他们锁定的目标啊，去跟人家就在那儿白话，在那儿介绍。另外一个人呢就装大师啊，煞有介事的来给人算这个所谓的算命。而且这些人警惕性非常的高，只要有人起疑心，马上就会逃离现场。当然了，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猎人。一周之后，民警再次接到了群众报案，是立刻出动，成功的将房某以及他的同伙阮某给抓获了。两个人对诈骗的行为呢是都承认了啊，这个都是我们干的。目前这两个人已经被朝阳公安分局依法行政拘留。朝阳警方也提醒说，这些所谓的算命呢，他们的套路呢都差不多啊，往往以趋吉避凶为幌子啊，这来吸引事主的注意，并且假称啊说相信他的指点就可以保你平安无事。 哎， 就是反正最终的目的就是让你给他钱啊，这个属于一种钱财的诈骗。所以呢，这些市民朋友们，如果你在街上遇到这样人啊，他要给你算命又要跟你收钱，你就直接举报啊，到派出所报案。 这假大师真李鬼啊。 哎，对，这个现在还敢在街上干这种事儿，反正 我也遇见过这种事儿。 就 是还在一个所谓的某高端商场吧。然后呢我去找一朋友，然后就看到几个僧人 模样的 装扮的人呢。 对， 就是他穿的倒是还挺朴素的。然后呢首先他们俩在窃窃私语，就是聊天的那个姿势啊、架势，觉得就是确实不像修行之人，就是像街边的就是没事干的俩人在那唠闲天的啊感觉。然后等我走过去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就是径直这样横向的挡在我跟前，就是首先你就是有一种被冒犯的感觉，马上就要起那个 对 起警戒心 了， 对，然后就是一副就是我拦在这儿你别走了，但是呢当然是面带笑容的说女士最近是不是为情所困，就这样。然后我一听就特别反感，就是他也是直入主题，他可能比如说如果遇到有的人啊， 他可能判断你这个年龄段或者是你是一个身份、嗯、你最近可能在经历什么样的事情。 就长这么好看能没有好多人追 那时候就是刚大学毕业的时候啊， 是吧、 可能觉得年轻人是不是谈个恋爱之类的， 对对对， 然后我就不搭理他，然后说这个可以有办法可以破掉的啊，可以化这个煞的啊、 哦、是吧， 对， 你给我来200块钱呗。 哎，然后当时我就在想呢你不到这个什么就是民间疾苦的地方去普度众生，你专门在这样一个高端商场、嗯、你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 啊，给人化煞你要什么呢，是不是， 对，他觉得这个地方来逛街的人都会有钱， 无论在哪儿，哪怕他是在这个很多就是、嗯、哎，可以见证所谓民间疾苦的地方，大家也不要相信他， 没错， 我们挣的血汗钱不能被他们骗去啊， 对，不论在什么地方遇到说给你算命看相啊、 嗯、 你就当一乐听两句行，要钱坚决不给，再见，拜拜了您的 今天问到的话题、 嗯、 啊，互动的内容呢是问问大家见过最美的景色啊、 哎、啊，这我手里两张图，一张严林发的，天安门广场， 嗯， 最美丽的地方。 我爱北京天安门，大家心里天安门都是非常非常美的。 确切的，它这个还不是广场，这个应该是，应该是午门外边，差不多这个位那个小广场上， 午门外广场， 对吧？这个云层也是这个叫流线型的， 嗯哼， 是顺着这个。顺着这个图片的这个方向，哎、 哦， 这个排列的还挺整齐， 刚好跟那个红色的城墙， 对对 对, 对, 对 平行起来，对对 红墙啊、这个金色的这个屋顶、 嗯、 啊，然后蓝天白云， 就是像您说的，如果这个蓝天流的比例达到2/3及以上的时候、嗯，就有一种就是特别辽阔、辽远的感觉。 嗯、是的， 嗯 啊，另外一张呢是这个红果发的一个。夕阳的景色，他说我认为玉渊潭公园的夕阳最美了， 金灿灿的啊、 哦、哎，正好这夕阳还躲到了这个 楼的后面， 但他虽然没到地平线下边，但是他在那个楼房后边了，他取这景色呢还是那个就是那个一个码头附近，哎，这个前景是两只野鸭子， 小鸭子， 对吧、 嗯、 一个你别看一张简简单单的照片，而且这是一个冬天的景色， 嗯， 那又说冬天能照出什么来呀、啊、这个是吧，不是冬天就是春天啊，因为有一部分的河水 嗯， 是化开的，还有一部分是结冰的、 啊、 那远端的那部分还是结冰的，就这么一个光秃秃的景色能照出什么来呢，哎，你看人家这个图片上照的这个景色真的是特别美， 就两只小鸭子给这个整个的图景增添了很多生趣、啊 嗯、对对，这个看来还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春天， 嗯， 是吧， 嗯，春季盎然啊。小辉发的这地儿说七通鹤林这地方熟悉吗，这不是我们建外大街14号 是我们 广播台的这个大楼 啊，对对对， 当然是非常熟悉了， 是，他还发了一张副中心，哎，这个就是这边这叫副中心行政办公区 哦， 哎，也是在这个它是远端是这个办公楼，然后近景是一个小的湖，湖边还有一个 小 船， 嗯， 非常的漂亮。 哎，好的，谢谢大家的互动啊！接下来又到了广告时间，在简短的歌曲和广告之后呢，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大城小事当中，我们分享更多的美景以及更多的新闻故事。待会儿见， 一会儿见。 一盏灯照亮一座城，那是谁的梦，谁的家，一双眼看沧桑变化，那是谁的院，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铺山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听北京一座城的情，那是谁许下的愿，谁的意，听北京花开的声音，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 谁的家，一双眼看沧桑变化，那是谁的院，谁的他。也许青春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要蒲扇的夜夜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听北京一座城的情，那是谁许下的愿，谁的意。听北京花开的声音，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大城小事节目，我是贺林。 大家好，我是季彤。 啊，再唠叨一句啊，因为我们今年换了94.5这个调频之后呢，很多朋友已经习惯了，但是仍然有一些朋友通过中波828千赫来听北京新闻广播的节目。 哎， 啊，明天上午呢有一段时间您可能就听不见了，我们得跟大家说说这个如何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可以找到其他的收听方式。明天上午的9点到12点，因为技术系统改造的原因呢，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会临时停机，欢迎大家通过调频94.5兆赫，或者是下载听听 FM 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节目。了解热点新闻，欢迎朋友们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找到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回放，还有其他很多的精彩内容。 是的啊，另外呢要说的一个事儿，就是8月8号咱们大城小事将在京郊一家高品质民宿举办一场叫听众见面会的活动。8月8号啊，我记得好像刚立秋。 88、 啊、对，你看7号立秋，第二天啊就搞活动， 是不是？ 哎，这是咱们北京市唯一一家的乡村遗产酒店啊，接待过了像郎朗、张国立、陈凯歌等等这些文化名人。啊，大家在民宿里呢可以欣赏长城美景，夜晚眺望星空，品自助烧烤美食，和大厨学做菜，体验冰激凌制作，还有冥想、按摩、放松等活动，等着大家去这个来享受吧。 对呀、啊， 哎，到时候呢，李凯、美哲也会在现场和听众朋友们一起交流互动。如果大家感兴趣，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在后台回复“入群”两个字，“群”是群众的群。入是进入的入，添加了微信，然后呢可以详细的了解活动的内容。近期呢我们会在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微信公众号发布详细的日程安排，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 见面会， 到时候我俩就守在台里啊，我等着大家看这个，看大家的图文直播吧， 是吧？您也给我们说一下，李凯不带我们去， 嗯，嗨，那个就到时候做的什么冰淇淋什么的没法带，烧烤给我们带回来的，开玩笑啊，嗯，最近家里面有孩子，特别是就是上学阶段的孩子的朋友呢，肯定关注到了这样一件事情啊，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这个双减意见的正式落地，严肃整顿了教培行业的啊这些乱象啊，已成了定局。 这教培行业是一个简称了啊，这个教育培训 是的， 就是好多这个让您孩子上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辅导班啊，都是他们办的， 都算这个啊。这种重拳之下，记者调查发现，一些教培机构已经关停或者是提前退场了，培训的热度也出现了降温的苗头。但是，一些野蛮生长多年的教培机构不愿善后，留下的退费难、找人难的烂摊子，让家长和学员们倍感无奈。比如说，市民张先生的孩子呢，正在上小学，他在东城区的一个英语培训机构已经连续3年为孩子报名学习了。去年12月，他又预交了一年的学费。啊，今年6月底，培训机构的老师告诉他，因为有事儿暂停培训，2周后再开课。然而2周过后呢，张先生迟迟没有收到复课的通知。等他赶到培训机构所在地的时候，发现培训机构已经搬离了， 那叫人去楼空， 庙跑了，说跑得好，和尚跑不了庙， 是吧？ 庙跑了， 连庙都跑 了。机构负责人曾经回复称，说当前阶段呢，无法在原址线下授课，他们正在联系新的地址，请大家继续等待。在等待的过程中，陆续有其他家长开始接受线上课程。张先生呢，想要协调退费，却发现事情啊，远比他想象的复杂多了。通过拨打12345，张先生才知道，这个公司呢已经迁址到丰台去了，大老远的。东城区工作人员建议转派属地教育行政部门进行处理。然而等收到丰台区相关工作人员的回复，张先生才得知这个公司呢又迁址到密云区了。 我的天，一个大南头跑到大北头， 可不是吗？ 啊， 目前他正等待密云区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的回复。因为涉及属地管理的原则，协调退费事宜呢也就不得不放缓了。真是没想到，培训班竟然通过频繁变更地址跨区玩起了躲猫猫。 哎，这点小聪明全用在这儿了， 够鸡贼的。另外呢，还有一些商家不打招呼直接就关门停业了，导致消费者退费无门。有市民反映，有的培训机构这边关门，到外地就可以继续经营了。 哎， 针对目前教育培训机构善后退费难的问题，记者了解到，部分地区试点运行了预付式的消费服务平台，以加强对商户资金的监管。这种模式已经逐步开始推广了。目前学科类的培训机构已经逐步得到规范，非学科类的培训机构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监管，尤其是对它的这些像广告啊，还有合同的审查。哎，是不是虚假广告？是不是阴阳合同？这合同是不是侵犯消费者的权益啊？等等等等。 是的， 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朱涛也认为，预付式的消费服务平台可以通过第三方托管或者缴纳储备金等方式，来加大对培训机构可能产生的预付费退费的风险管控。这种模式是值得推广的。他也说了，这就相当于一个公共的监管平台，能把钱真正管理起来，防止出现退费难的问题。 这如果真正实现的话，这些家长们的后顾之忧也算是能够解决了， 可不是吗？ 但是还是希望吧，这个孩子们的负担能够真正的得到这个减少，别一天到晚的放个寒暑假还弄好多这个培训班。 哎，你看那天我有一次在一个咖啡厅，咱不是说现在这个线下培训好多都不让搞了吗？ 对， 看到好几个家长在咖啡厅里面试私教呢， 是吧？ 就说啊，这是什么学历？ 家庭的教 育 啊， 给请到家里去。 不是还有这样的段子吗？说。我隔壁的教育机构啊，最近改了哈，改成了一个这个饭馆了。哎，我到那一看这个菜单啊，哟，一碗炸酱面198啊，一碗牛肉面268，说哟，您这个有人吃吗？哎，这会儿这个经理就出来了 啊， 一看这经理就是原来那培训机构的那校长啊，说啊，我们这个面是贵了点儿，但是您吃我们的面可以。让我们的服务员帮着您孩子辅导作业，说服务员能辅导作业吗？说这些服务员都是我们原来培训机构的老师啊， 哦， 就是说 有些人他们改头换面，然后去投机取巧， 好吗？这家长得吃多少碗面呀， 是吧？ 然后这服务员估计端盘子也不是很专业，就做题还行。 哎，我就怕那个厨师啊，原来也是老师来的，做出那面是什么味儿，咱就不敢说了。 哎，反正是为了能钻个空子，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 虽然这是个段子，但是呢，他就。暴露出来在这个行业当中其实是有很多空子可以钻的， 是的， 希望咱们家长别被这些钻空子的这些教培机构给坑了就行了。 哎，然后再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吧。 是， 今天我们问到大家这个问题呢，是让大家分享一下您心里觉得景色最美的地方。 哎，拼音说了，我现在发给你们的是美丽画面啊，美丽画面，他发了好多图哈。这个说是六月中旬，我们去新疆中部巴音布鲁克大草原， 嚯 啊，天山山脉中段的高山间盆地，四周是雪山环绕。啊，当你置身其中的时候，啊，身临其境的时候，就有一种山在云中，人在雾中。当时呢，有幸拍到了红嘴鸥自由飞翔， 哇， 好像张开翅膀在欢迎我们啊！大自然实在是太美了。 巴音布鲁克，我最早听说的就是从赛车界听说的，后来韩寒导演的那个《飞驰人生》里头专门。就是描绘了这段山路当中的比赛，就那个拉力赛好像在这里头它是有多少个弯儿，多么险呀，同时又会多冰冻的这个路面，就是在这里竞技呢天然的形成了一些非常难以完成的挑战，也是让无数的这个赛车爱好者趋之若鹜的一个地方。 没错， 同时咱们这些观景爱好者啊也是特别爱去。 对，尤其是那个爱好摄影的朋友啊，远航1966发了一张天安门的夜景照，这一看站在正对面啊，金水桥前头拍的，后边是这个就是天色还没有完全暗下来，有云，有这个天空，这个也是非常漂亮的一张图片。 对，我特别爱看，就是它那个灯镶着那个边儿的感觉， 对对对， 特别好看啊！ 啊，这个好马溜溜啊，他拍的这个，这是莲啊，这是。睡莲吗？ 哇，这个是有紫色的那个小尖角的。 啊、对，它开放了以后，那个花这个边儿上是紫色的，这个是有灯光效果，或者说它天然的就长成这样吗？真的是令人叹服。 对，这个、物种 太漂亮了。 这个品种可能 是稍 微少见一点 啊。 这应该是一个睡莲的一个品种啊，您也可以科普一下啊。我是不认识，我就觉得它特别漂亮。 很好看，很多朋友都是发的图片啊。我来读一个文字描述的。用户9290说，其实景色最美的地方真的不好说，像咱们这儿的皇家气派大气啊，苏州的园林，杭州的西湖，桂林的山水，黄山的秀丽，海滨的景色等等，都各有各的美。每个人的感受和喜好呢也都不一样。套句俗话说，没有最美，只有更美。确实是，每个人心中的美景不太一样。我说一个，就是可能被很多朋友忽略啊，当然那个好多朋友也没去过啊，我家乡的有一处小景，我给大家描述一下，你大概能够想出来。 八大关吗？ 不是，是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它是在 人迹罕至 海边木栈道，就是很多朋友都会顺着那个修好的木栈道走。 对啊， 但那个海边呢是有一个山洞的，那个山洞可能原来呢，比如说它是一个像防空洞啊之类的地方，它面朝海边的那个地方呢，抠了一个长方形的洞。 抠了一个，这词用的哈。哎，你能大概描述一下那个位置吗？在青岛， 在奥帆中心再往西边大概两站地的这么一个地方啊。这边不是一个海水浴场，也不是一个已经开发的一个海边的风景区，就是我们就以前我家住在附近吃完饭遛弯的一块，我们当地人叫野海，就你不能下去游泳，但是它是那个风光还不错。我为什么说抠了一个长方形的洞呢？这个洞就像一个天然的画框一样，每次我进到这个山洞里面，这儿人很少嘛，但是呢里面是暗的，然后当你往外看去的时候呢， 外边是亮的， 哎，外面是亮的，特别是天很蓝的时候，蓝天映在海面上，然后波光粼粼的，你从这个 框当中，你就觉得这是一个取景框或者这是一个画框，哎，你不断的自己变换一些角度就能看到不同的画一样， 哦，是吧？然后你可以通过这个取景框把这个画面拍摄下来， 对， 哎，甚至说假如你自己在这个洞口这儿有朋友从里边拍摄的话，能拍出你一剪影来。 对的对的，后来好像被某些网红发现了，这个地方就成了一个网红打卡地了， 哦，真的。 但是我心里面总觉得，啊，嗯，这是我上高中的时候发现的， 这叫网红海窟窿， 哎，一个窟窿，就你没法形容这个地方。 海边就是因为青岛的海边好像有些地方是，嗯，是跟那个就有那个小山的那种感觉 啊，有小丘陵地带的。 对对对， 嗯， 然后它是石头结构，都是石头， 对， 有一个挖进去的山洞，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地方。 嗯 啊，奥帆中心，反正东西南北我们到那儿估计也分不清楚，反正您不是在这边两站地就是那边两站地， 哎， 大家可以去找找，啊， 哎，那边两站地往东两站地也有好风景啊， 对吧？ 就是一直沿着木栈道走啊， 嗯， 就是一步一景，大家就可以就是花一天的时间沿着那儿走走看看。 哎，对，哎，出去呢溜达您可以走着也可以骑车， 嗯， 这个现在在城市当中很多的共享单车 方便， 大家也非常方便。那么西单金融街五道口等一些地方陆续推出了电子这个围栏，就是说你骑这共享单车你必须在停车的时候把它停入到那个电子围栏里边去， 嗯， 你就才能落锁结账的。如果你不停到那个电子围栏里边去，你就锁不了车，这个结不了账。你要说我扔这就走了，他就会继续给你计费。 嗯， 啊，记者近日探访发现，新的停车方法也衍生了一些新的问题。为了挤进停车区，有的人搬就是把那个停车区里边的车呀，给他搬出来，给自己腾个地儿。 就反正别人已经锁上了， 对，反正你已经锁上，你已经结完账了，你别在这占着地方了。 嗯， 还有人呢更懒一点，根本就不把那个车往外搬，直接把自己的车夸叽往上一落，就叠罗汉。用这种方式来存车锁车， 这有点不好吧？别人取车的时候怎么取啊？ 哎，是，更有人呢，哎，到这一看，哟，这谁的车也没锁上啊？得累，我也不刷了，我骑着走吧，就把人还没上锁的、没上了锁的那个车给骑走了。 这是贪小便宜啊。 哎，现在对这种人有一个称呼叫蹭车族啊，人家别人那刷着钱结着账啊，他蹭着就给骑走了。 嗯， 傍晚七点左右，在西单大悦城北侧。管理员正把一辆辆单车推出共享单车入栏结算停放区，管理员介绍说，这里划了五个停车区，然后呢，这个码放整齐的话呢，每个区域能够停22辆车。但是很多的人呀，停车的时候就胡乱往那一塞，或者是把锁好的车给扔出来，在那腾地儿。这样的话呢，连10辆车恐怕都放不下了。 嗯， 劈柴胡同和西单北大街西北角的电子围栏里也停满了各色各样的共享单车，还有不少车已经是溢出了白线之外，一些停车的市民呢，把车往围栏那边那么一放，上了锁就走人了。可是呢，没有停进区域的单车却发出那个滴滴滴的警报声，此起彼伏的。 就这个我知道，就是没锁上的话吧，你觉得你锁上了，咔嘣一声，你没走出几步，它就又开了。 哎，对，它会咔嗒的弹开。 嗯， 这个时候早已走远的人，那停车人根本不知道这车锁又弹开了。哎，仅在灵境胡同这个地铁站周边没上锁的车，这个大概那么一扫啊，就有10好几辆。 哦， 锁不上车的共享单车还催生了一个新的群体，咱们刚才说了，蹭车族。 蹭车族。 10分钟里，一共有4个人骑上了这没锁的单车，径直离开了。啊，一位蹭车人解释说：“我不把车骑走。”这车会一直开着锁，会扣他更多的钱。哎，心眼好的呢，骑到一个地方给放到那个停车区域里，把车锁上，您这就能结账了。那遇到那个心眼不好的、不怎么样的那个，给你又随便扔在哪儿啊？那个计费还在继续， 就是下一个人继续蹭，哇，这就没完没了了。 这是很可怕的一个事 情。是的。 晚上8:30左右，停放区的自行车更多了。电子围栏的方块原本只占了人行道的一半，可是停的密密麻麻的单车不仅快要占满了人行道，还占据了1/3的行车道。 嗯哼， 行人只能从自行车道去绕行。对此呢，哈罗单车相关的负责人员说，入栏结算对于城市的市容市貌、停车秩序和单车企业的管理者那的管理啊都是好事。那具体到灵境胡同地铁站附近呢， 周围的这个上班族、小区居民，他比较多，哎，有那种潮汐现象 啊。 所谓潮汐现象，就是上班的时候 多， 大家都从小区这个把车骑过来，都扔在地铁站周边，然后下班的时候呢，都从地铁站周边取走了，就扔到小区那个旁边， 可不是吗？ 哎，所以这就是所谓的潮汐现象。 嗯， 有了这样的情况呢，这个车呀，在这儿它就算你划出来这个停车区了，那 根本不够停的。 哎，对，这其实也挺乱的，确实是个老大难的问题。那另外一家美团单车的相关工作人员也说了，如果实在没有空余这个车位来停放这个车，建议市民朋友就去寻找其他的停车区域停放。那企业呢，会结合每个电子围栏可容纳的车辆数加大调度，然后呢就是让这个师傅们啊，早点把这停里边的车给他拿出去，给他清理一下，这不就有地儿了吗？哈罗单车出行相关的负责人也解释了，说我们在这个入栏停放区域的运维上也倾注了很多的力量，但存在这个厢式货车呀，只能在晚上十点以后进入这个市区的这样制约的条件，白天呢只能用三轮车进行调度。哎，这个车，这三轮车，一个小三轮车，你想 装不了几辆啊？ 哎，对，它装不了多少，这现在已经是在满负荷的运转了。同时呢，这个美团单车的工作人员也表示说，会增加运维人员，根据实际情况来调度车辆，也会对用户进行规范停放的引导和宣传，充分发挥入栏停车区的示范效应。 那确实是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对这个单车的这个数量一定有一个怎么说呢？有一个预判啊，那个就是。就咱们说的最简单的吧，就是那个去取车，把这个地方腾出来，是吧？这个师傅，你安排多少人？你在这个高峰的时候和在平时啊白天的这个非高峰的时期，那肯定你要做出不同的调度， 对，就是潮汐时段的，比如说两个端点，早晚，比如说早上你是在这个，比如说上班的办公地点集中的周边啊，开辟的地方有多大？然后到了晚间的话，你在这些小区的周边留的地儿有多大？ 对， 我就亲身经历过一次，从咱们台骑去那个世贸天街那儿， 哎， 然后我先是到了就是天街往南的这样的一个停放点，那因为都知道现在要停到那个方框里头吗？结果就看着方框满了，然后就像您说的，可能比如说边上还有一个小地儿，就勉强的能把这个车 挤进去， 哎，支进去，他那个说恨不得就是支的那个架子就已经到外头了， 是吧？你要有人员及时把那停进去的车都清走了，那不就没有这个烦恼？ 对，但是停不上， 嗯， 就是前面停的车，他可能觉得这个地方还比较富裕， 嗯， 啊，就大大喇喇的，有横着的，有歪着的。那到了你后面的时候，你就很难停进去了。 对。 然后于是呢，我又想，那我到下一个点吧，我就在那个共享单车的那个 app 上，就看下一个点还好，挺近的，然后就继续往前骑，继续往前骑呢，也是就是停得满满的，我再试图挤一下。那挤进去还是不行，我当时就在怀疑是不是我这辆车有问题，我就报了那个报修，说无法关锁。 嗯，是吧？ 后来他就是比如说要联系那个业务怎么着的，就 所以 很难解决的。 啊，你在这个通过这个电子围栏啊入栏停车锁车的这个措施以后，对于骑车这一方的消费者有了约束了。 嗯， 但是你作为运维这一方，你能不能保证你这个围栏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呢？ 是啊， 这个对这一方也应该有相关的约束才对。 嗯，你想让城市变得更整洁啊？ 对， 你不能就画了几个小框就完了。 如果你们画出来的这个围栏总是不能满足需求，老是出现这个现象，是吧？这个车放不进去，最后大家给堆得乱七八糟，这个现象是不是也应该受到一些相应的制裁？ 对对，就是违背了当时的初心了啊。 没错。 嗯，今天你看啊，与安全。这位朋友他说爬楼看照片都很棒，就哪怕不发言，今天好好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看看各种美景啊，也是心旷神怡。因为聊到的话题是说说大家见过景色最美的地方啊。 没错。 接下来是一个简短的歌曲的时间啊，说美景呢经常说到花，大片的花田是不是也很美呢？ 哎， 接下来听的这首歌曲是那些花儿，待会儿见朋友们。 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大城小事》，我是贺林。 大家好，我是季彤。 刚才这歌叫《那些花儿》啊，跟今天我们说到的话题还挺贴合的。 有花的地方，它就会很美。 这个景差不了。然后刚才有朋友问，像何川这朋友问是谁唱的呢？我企图从我们的这个系统当中看到他的这个演唱者的名字，但是我看到是《那些花儿》，下面写着李凯。 是李凯来， 李凯 把这个音频制作出 来。对，所以呢，我们回去给查一下啊，下次知道了，告诉各位朋友。 确实，张晓辉又发了一个，这是白海豚嘛，中华白海豚的这个照片， 很稀有的啊。 他说，这个广西钦州三娘湾啊，看中华白海豚，能看到那是非常幸运的，因为那不是这个室内的景观，不是你在这个叫什么水族馆看，而是在那个茫茫大海上，这叫做可遇不可求啊。 确实是，就是这种美感，你在动物园里，在海洋馆里看到的动物啊，跟在野生的环境当中看到的它们，你觉得那个气质都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对。雕刻时光发了一张图片啊，这个图片的方向得需要调转一下， 给我们治疗一下颈椎， 对对对， 我们转一下。 对，是这个百里画，你是转脑袋是吧？发的是百里画廊，说一步一景，青山绿水，美的惊叹和陶醉。 哎，唱这位朋友，欢迎你。他说我特别喜欢颐和园啊，他发了很多照片，大家可以爬楼观看啊。 对， 对， 对， 对， 说这是在2019年拍的啊，一大早游客很少的时候拍的，拍了好多张，从中挑选出这几张我觉得比较满意的，回家以后看。这张里还有个小男孩，有时候小孩入镜之后就给一些比如说很庄严的或者是很威严的很沉静的画面增添了几分生气啊。 是的，这个用户3090发了一张花儿，刚才放那歌就是花儿啊，他发这个花儿，他说啊，而且还让就说昨天让小美猜过了，说这是什么花儿，您都说了是板栗花，我们还猜 板栗花是不是， 看看板栗花是什么样。 哦， 哎，昨天让小美猜来的，应该是这个意思。哦，这是板栗花。 哦，长得跟那个有点像狗尾巴草，就是一簇一簇的狗尾巴草。 它是有点黄绿色的那样的。这个也很好看啊。 板栗这个东西长得真是神奇，它的花长得这个花不花叶不叶的，然后那个长得自己的那个果实还长得这么这。像海胆似的，是不是？ 对。 心远告诉大家了啊，刚才的歌曲是范玮琪的版本，范玮琪， 没错啊。这个是时光雕刻还发了一张，哎，这回这个方向是对的啊。这是北海的白塔，然后下边是这个荷花啊，而且都开着啊，荷叶非常的茂盛，荷花一朵一朵开着。他说荷花盛开，大片的荷花盛开，衬托着白塔，游船在荷花中穿行，那真是美不胜收啊。 而且一眼望不到边啊，就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那个感觉。 映日荷花别 样红。别 样 红。 诗歌都出来了。 对，朋友们可以继续在这个群里啊，包括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先看着这些美景的图片啊。 新雨欣也发的是北海，不过是冬天的这个照片， 从桥上拍的， 也很漂亮。 这个前一阵高考结束啊，很多朋友很多孩子们考入了自己心仪的学校啊，其中不乏一些这个名校。那很多人心目当中可能觉得名校毕业的人自然带有着某些光环， 对 啊，哪怕是在虚拟的网络上面认识的，可能有的人都觉得是不是放下了一些戒备心，觉得好像这些学校出来的人啊，这个素质都比较高啊， 有可能 啊，只是有这个可能而已。但是呢，有人就利用了大家的这种心理，就来招摇撞骗了。 怎么着？ 有一个公司白领叫小佳啊，这是他的化名啊。上个月情绪特别低落的到达了海淀公安分局马连洼派出所报案，说他在网上认识了一个男朋友啊，被骗了20000块钱。 好嘛， 就被这个所谓的男朋友骗了20000块钱。小佳说呀，为了谈恋爱呢，下载了一个交友软件，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打开软件一登录呢，就有一个自称是小林的男生加他好友。两个人聊了一会儿，小佳对小林很有好感，之后两人通过软件聊得就越来越投机了。小林自称是国外名牌大学毕业的，在北京 大学 啊，事业有成。小佳呢就把对方视为了理想中的男友，又是名牌大学毕业，然后还那个事业比较的做得风生水起，是不是？两个人呢就聊得越来越深入了，逐渐确定了男女朋友的关系，在交往中也见过面。小佳沉浸在了自己幻想的爱情故事里，殊不知已经进入了对方设下的圈套。 怎么着呢？ 一段时间过后，这男孩呢，他也不是一上来就提钱的事儿，那样是不是有点让你觉得警觉啊？ 嗯， 过了一段时间，男朋友小林声称说，哎呀，母亲生病了，住院，急需用钱啊，但是近期呢手头比较拮据 啊，没有钱， 没有那么多钱，能不能借给我20000块钱、 哦、 啊，就是这种桥段了。 嗯嗯嗯， 说先给母亲看病，过段时间他就会还钱的、 哎、好像这个挺老套的。 是啊、嗯、但是呢，由于咱们老说这个爱是盲目的嘛，有句谚语不是就这样说，小佳沉浸在自己的恋爱当中呢，没有半点怀疑啊、 哎、 立马就把这个钱转给了小林，让他赶紧先带着妈妈看病吧。 是的，这姑娘是非常的善良、 哦、真的是。但不久之后呢，小佳就发现小林向自己借过钱之后他就变了，哎呀，变得对自己爱答不理，还玩失踪呢。 好嘛、 啊、电话呀，微信啊，短信啊，都联系不上了。而以前小林对他是非常关心的、 嗯、 联系非常密切的。小佳这才发现被骗了啊，就赶紧赶到派出所报案，就有了刚才这个故事开头所讲的那些哎呀非常低落的啊去报案的这个故事。 嗯，还好这个刚刚开始就警觉了、啊、 嗯，向民警诉说的时候呢，他还一直没有办法相信自己竟然被对方给骗了。 哎， 就觉得这种事情不太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是不是？办案民警调查发现，小佳的所谓男朋友小林不止骗了他一个人，实际上呢，他这个人是姓席啊，自称自己的姓名啊、 嗯、 学历啊，全都是虚构的、虚假的。 哎， 席某跟事主小佳保持恋人关系的同时，还与另外几名女子保持暧昧关系。 这是一专业骗子 啊，感情骗子， 嗯， 感情诈骗犯。7月7号下午的时候，民警经过了走访和蹲守，最终在席某暂住地把他抓获了。后经审讯，嫌疑人席某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据他交代，他通过虚构身份，用花言巧语哄骗女孩，取得女孩信任之后呢，便编造出各种理由来骗取钱财，用于日常消费。目前，席某因涉嫌诈骗罪已经被海淀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审理之中。 嗯，其实他用的这个手法并不高明， 挺老套的。 对，但是还有人上当，就说明呢，我们在生活当中的这个警惕性啊还不够高啊，尤其是这种现在通过网络的这种方式来谈感情啊，总是觉得有一点这不靠谱的感觉啊。最好的方法呢，还是在线下要多见面、多了解，要互相的有一种这个。这个真诚 对 在里边才可以。 哎，咱们总说就是有的，嗯，不光女孩哈，男孩女孩都有。就现在比如说发照片的时候爱 PP 自己的照片， 哎，对 啊，加个滤镜，是不是？ 是。 其实网络这样的平台呢，无形之中啊，我们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就给你加了很多的滤镜。 嗯， 比如说他说他是名牌大学毕业的，他说他事业有成，你可能就会被他营造的这样一个框给框住， 对吧？ 哎，你就越来越相信。但是经常见面可能就会打破这种滤镜啊， 对对对， 让他露出破绽。 其实这个还挺难的，对吧？ 嗯， 你在网上跟人聊天的时候，人说哎，我是那个清华大学毕业的，然后你要是说那你把毕业证拍一下让我看一下，这一天就没法聊了。 是 啊，这里边我觉得挺复杂，挺复杂，不好处理， 是是是， 还是多加小心吧， 擦亮你的慧眼。 没错啊，这个夜色降临呢，很多的朋友们呢都喜欢出来转一转，乘个凉啊，哎，甚至有朋友在晚上锻炼一下啊，哎，这也是咱们夏天这个消夏的这么一种方式吧。 是的。 哎，但是呢，位于朝阳区的翠城公园啊，这个地方的居民纳凉遛弯，现在他们就有一个烦恼。 怎么了呢？ 啊，因为这个公园里头缺乏照明设施，夜晚黑灯瞎火的，让这些居民们感觉到很不方便。 哦， 啊，你比如说刘大爷啊，刘大爷晚上9点多钟啊，上这个公园里头呢，准备活动活动啊， 嗯， 哎，这个扭扭腰啊，甩甩头啊，是不是啊？这个，哎，这个活动活动，哎， 嗯， 这个还有呢，一些这个。大爷大妈啊，他们凑在一块儿， 嗯， 放上音乐，这个蹦擦擦蹦擦擦的 跳广场舞了， 跳跳舞 啊， 哎， 挺好吗？ 这个可以说这片呢，大概其实是说面积大呢也不大，哎，说小呢也不小，是一个500平米左右的这么一个圆形的广场啊。这个这些跳舞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虽然这个音乐的声音不错，但是就是摸着黑儿 啊， 在这切磋舞， 没什么灯照着， 啊， 是吧？ 对，因为这个刚才说了，没有什么照明的设施。 嗯， 哎，广场上的全部光源是周围的3盏就所谓的路灯， 哦， 啊，其实呢，它也不是真正的路灯。为什么我们说所谓的路灯呢？它是加引号的啊。 这是居民们从自己家里带来的那种户外帐篷灯。 那它这个光亮度肯定是非常有限的。 哎，对，这盏灯背后呢，它藏着一块吸铁石啊。这个连廊顶部的焊管的地方呢，有少量的铁管，所以居民们呢就拿这个吸铁石把这灯啊给吸在那个连廊上了。 哦， 刘大爷说呀，这灯啊都是自己花钱买的啊，大伙儿凑钱买的。他的这一盏灯花了大概有100来块呢。 嗯。 尽管如此，离连廊比较远的地方依然难以被照亮。另一种发明呢，就是这个钓竿啊，钓鱼竿灯就派上用场了啊。这位另外一位大爷了，张大爷，每天晚上都上这儿来锻炼啊。什么电动车、钓鱼竿和带提手的大功率灯，那是他每天的标配。 是自己还下了不少本呢。 哎，张大爷说了，这么大个广场，这么多人在这活动，怎么晚上连一个路灯都没有呢？ 嗯， 这玩意儿，这地方太需要照明了。嗯，那附近的居民张女士也说，广场上不光黑，这个地砖啊还有好多破损，有的时候一脚踩上去整赶上那个破损的那缝儿啊，一不留神能摔个跟头。 是， 他说这玩意儿太不安全了，前一阵子我就踩的那破损的地砖，结果狠狠的摔了一跤。 哎呀， 幸亏我现在这身体还硬了，没什么问题啊，只要岁数再大了，这一摔没准都出不了门了， 危险了。 那么翠城公园辐射周边的翠城新园、翠城西园、垡头西里等等好几个小区，一位王大爷说啊，他第一次晚上逛公园的时候，由于没有路灯照亮，他转了好几圈，愣是没找着出口在哪儿，大爷差点晚上回不了家。这个王大爷还提到说，除了照明和底砖的问题之外，连廊顶部的大面积破损也让人很糟心。记者呢也看了一下啊，这个60-70米的连廊啊，这顶上是遍布着大大小小的窟窿。哎，这个大爷说了，你看最近这不是老下雨，你说这个连廊啊，它原来是大家可以在这唯一的避雨的地方，都破成这样了，这外边下大雨，里边下小雨，它没法避雨了。属地的垡头街道办事处表示，这个翠城公园由街道和朝阳区园林绿化局共同管理，街道呢负责疫情防疫、园区的安保工作，其他的工作要由朝阳区园林绿化局负责。那朝阳区园林绿化局的负责工作人员表示，地砖和这个廊顶的问题比较容易解决啊，我们派师傅去到现场啊，尽快的核实并且开展修复。 嗯， 但是在广场要是增加路灯，这个可能难以快速实现， 得走线什么的，不好走啊。 哎，说一方面呀，这个公园建成的比较久了，这个要是在这安装这个增加这个路灯呢，需要先摸清地下线路的布局，还要协调相关部门进行施工。另一方面呢，这个增加路灯也需要进行设计和审批呀，你包括这个供电局是吧，你没有电也不行啊。哎，公园紧邻着居民区，灯太亮了，说不定以后还会影响周边居民的休息，这他们也会投诉的。说如果要增加这个灯，这个增加亮度，那必须还得在不影响周边居民的前提下进行，还得跟人家征求意见。 嗯， 也是哈，你这个我从别处来的，需要照明，在这儿跳舞，在这儿锻炼，但是旁边有居民要早睡觉的，这个其实又产生了矛盾了。 是，所以这件事儿要解决的话呢，虽然说目前还面临着这么多问题，但是只要这几方啊不要相互扯皮、相互推诿，那肯定大家出来共同商讨一个解决方案， 是吧？ 还是得解决的。是放在那儿也不是个事儿啊。 有的地方你不见得非得在高处弄一个大灯，这个灯光洒下来， 嗯， 你在地上弄点这个地灯，那个景观灯，其实也可以达到不黑的目的。 哎，就是对啊，那地砖什么都破损了，大家说容易摔着什么的， 你修的时候 也挺好。 哎，修的时候我们干脆就着这个是修地砖的时候，我们弄地上给它来几个。是吧，这个夜间的照明灯，啊，这个其实都是可以设计的， 不失为一个办法啊。然后接下来这件事儿呢有点揪心， 哦， 然后呢也有点反转的意味。 怎么呢？ 有一个老人家呀昨天跑到派出所去报警啊，是这样的，不是昨天，25号的事儿啊，上午11点多，丰台大红门派出所接到一个大爷的报警，说，哎呀，我老伴儿走丢了。 哎， 说，有个伴儿就多难得啊，一生相伴几十年，走丢了多着急呢。哎，民警就赶到了现场，老大爷说，老伴儿昨天就走丢了，昨天报过警啊，可民警核实之后呢，并没有接到这个昨天的报警。 嗯， 接触当中，民警发现这大爷有点糊涂啊，说您昨天报没报过呀？当民警再次询问来确认的时候， 老大爷又说没报。接着呢，他又求助的望向小区的保安问：“我是报了没报啊？”他自己也不确定了， 就是。有点这就到了一定的年纪吧，可能有这样的这个健忘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对，混淆了。比如说心里特别想的一件事，他觉得自己做过了哈。 对， 看到这样的情景呢，民警感觉老人确实是有些糊涂了，干脆先确认了老人的住址，先把他送回家里。在小区保安的指引下，民警驾车把老人送回到了某号楼下，但住几号呢？老人又想不起来了。 哎呀， 这还好呢。比较巧的是，有个送货的快递小哥曾经见过这个老人家，说出了老人的正确门牌号。 哎， 他回家之后，大家猜怎么着？民警敲开门一核实，果然是老人 在家呢。 老伴儿是在家呢。哎，他自己是报警的，这老人自个儿走丢了。 哦，原来是他自己走丢了。 关键是老伴儿踏踏实实的在家里，但是找了他也好长时间了啊。然后说我在大街上找了快两个小时了啊，快急死了。 我的天， 家属们都非常感谢民警啊。所以你看他心里面自己可能已经就是有点生病了，比如说有点健忘了，但还惦记着自己的老伴儿啊。然后老伴儿同时也是在他没有在的这段时间内，也是在很辛苦的很焦急的找着他。 对，其实作为家人呢，既然知道老人家有这方面的趋势有倾向啊，就可以给他做一些准备。比如说身上挂一个名牌之类的，是吧？ 对， 对，这样的话，他出门以后，就算他找不回来，也可能这个就是很清楚的告诉其他人自己的姓名啊，这个家庭住址，这个 联系人电话， 让人家能够对跟家里联系，或者说把他送回来。 对，最好得写上什么，就是比如说有没有基础病、既往病史， 对对对对对， 别说在外面时间长了，然后他万一有个什么危险，起码知道。比如对什么药物过敏啊，这个好及时展开救治啊。 没错，接下来呢，咱们再看一个这个7月24号清晨，北京通州区临河里街道的一个小区内，也是一位老人家啊，他坐在20楼外边的防盗窗上，随时有坠楼的可能。那么赶紧的，就街坊邻居就有人就打了这个求助电话了啊，打到了消防队啊，说消防队嘛，我们这边有一位老太太，她好像要跳楼。 哎呦！ 接到报警之后，通州玉桥消防救援站就立刻派了一辆消防车，7名指战员赶到现场救助。到场之后呢，消防指战员发现有一名老人蜷缩的蹲在20层楼外边的一个防盗窗上。 这么高啊。 距离窗口呢比较远，并且老人的情绪是非常的不稳定。经过询问老人的儿女，得知老人患有抑郁症和轻微的阿尔茨海默症。就有点就跟前面那位老人家也有点类似。那么由于现场的楼层比较高，老人周边除了后边的这个墙壁之外是没有任何的围挡物，而且防盗窗的承重能力也是有限的。那根据现场的情况呢，消防指战员和民警以及家属初步的制定了救援方案，先由老人的女儿进行劝阻，稳定他的情绪，并且劝导老人向着窗口的方向靠近。经过了3个半小时的劝导，老人的位置已经挪到了靠近2楼窗户的左下方。现场的这个出窗救援时机应该说是已经基本成熟了。一步两步三步，一名消防战士果断的出击，在绳索的保护下，先踩窗台，后踩空调外挂机，最后来到了防盗窗上面，一把将老人抱紧，并把他送向了窗口处。其他的指战员和民警在这个窗口就抓住老人的胳膊，共同的把老人家这个给救援到了室内。这个到这儿呢，这个救援行动可以说圆满成功了， 一气呵成的动作啊。 一名过路的群众说，以往啊，我们都在电视上或者在网上那视频里头看到过消防员高空救人的这种情景，没想到在我们身边这个小区里头就看见了，这个真是这个功夫特别好啊，特别矫健，看着很轻巧，确实一下就把老人给救下来了。看着很轻巧，其实很不容易的。 对，而且救老人不好救，有时候比如说年轻人，他咔给他往里面这样，比如说推进去，哪怕摔一下啊，就是情急之下嘛，也没办法。但老人家你给他摔一下，可能后果就很严重了。 是的，所以通州区消防也提示市民朋友，如果您的家中有患有阿尔茨海默症或者是抑郁症的这些老人啊，或者是其他的患者，那在日常的照料当中，家属应该遵照医嘱，采用服用药物， 专人看护，增加舒心快乐的文娱活动等方式，对这一类的病患进行积极的治疗。如果发现患者有一些激烈的发病倾向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为患者服用药物并且去就医。发现患者对自己和他人做出一些极端行动的时候，一定要这个尽快的在安全范围内控制患者，安抚病人情绪，同时您可以拨打110、119或120进行求助。 经常有人会觉得这个，特别是老人家啊， 哎， 让人很心酸的，他感觉比如说自己年纪大了，是不是成为了子女的负担了，比如说就觉得啊，已经这过了一辈子了，值了， 就是， 然后就可能想要采取一些极端的方式去结束自己啊。 这种事儿就是越想心里越不痛快，越想越钻牛角尖。 对， 你如果老有人跟他聊着开导着，让他有一个精神的分散啊，这个情神经这个精神上也很愉悦，这个情况就会好得多。 咱们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就是这些老年朋友们千万别让孩子的这一宝早早的就没有掉了。其实咱们现在生活条件这么好，平均的这个人均寿命已经提上来了那么多。而且我就是特别有感的一句话，就说忘了是谁说的啊，就是说父母是子女跟死亡之间的一道墙嘛。咱们肯定是想要让自己的孩子能够尽量晚的去直面死亡的，所以我们就要好好的活着，然后能够给他们造成这个隔断，造成这种安慰。 是，咱们很多的朋友呢都在互动啊，这个像50后拍的这是圆明园啊，然后唱刚才说拍了很多天马行空马到成功，拍的这个是这个颐和园昆明湖边上那铜牛， 拍了好几张那大牛呢。 对，他这个角度特别有意思啊，这个铜牛这个后边拍的， 在那看景呢， 感觉这铜牛在遥遥的在这个眺望着佛香阁，这佛香阁呢正好给放在这铜牛的俩犄角当 间，俩犄角中间很好看，像括弧把它给括住了啊， 括弧佛香阁。 放大镜提醒了说，发现家中老人有记忆衰退就得做个联系卡啊！刚才季彤也提到啊，写上地址、家属电话，有什么基础病最好赶紧带他去有记忆门诊的医院，以免再次出现。 这个非常的重要啊，也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细做好，这才是对家人的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是的，是的。 咱们还有好多的朋友在这个发，雨欣也发了，又发了好几张啊，所以呢，这个很多的景色都是留在我们美好的记忆当中。 对，今天也是来不及一一分享了， 没错。 节目还有一点时间，大家可以在聊天室当中这个爬楼啊，互相欣赏一下今天朋友们分享的美丽的景色啊。 今天咱们节目呢到这儿就算是告一段落了，就该跟大家告别了。 对，我是贺林， 我是季彤。 接下来新闻广播将为您带来的节目是新闻2021，我们下次再会， 再见。 沙发飘着茉莉花香， 今天的夜全部被忘掉， 说一杯佳酿飘远方，胡同里既有香，对人唱当老生调的夕阳回荡波浪鼓响， 北京的土著有一点点感伤。 Yo， 我一个人蹲在墙根儿没人搭儿，眼睛愣着神儿，心中纳着闷儿，怎么今天的我怎么没有精气神儿哟，好像写个词儿写丢了魂儿哟，大清早路边的馄饨摊儿，一个板儿农骑着板儿车拉着板儿砖上班，豆腐脑一块钱一碗，风声中飘着京韵大鼓的小段，喝一碗豆汁儿，就一个胶圈，青花瓷罐跟着麦香香的油渣，胡同口的小贩吃着冰糖葫芦串，旁边的茶馆摆着一张马三立的相片，钢笔喷身喷笔万身万笔叠身 waiting for your consideration， 一放好多年他还是这么跟呐，北京的土著 pay attention， 切一个西瓜四五两真正的薄皮脆沙瓤，当四合院的沙发飘着茉莉花香， 今天的夜全部被遗忘掉， 说一杯佳酿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肠，当老乡调的夕阳回荡波浪鼓响， 北京的土著有一点点 跟山来的蹲着蹲累了坐着坐累了躺着躺累了趴着趴累了睡着睡不着眯着，叫一只八哥是倍儿有面子。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